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和您一起分享的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集中整理挖掘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啊，魏文华先生呢和王文玉先生合作录制表演的三段传统相声作品。这三段作品呢都是柳活学唱的段子，也是魏文华先生啊非常擅长的，在从艺生涯中呢曾经多次上演过的经典之作。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学越剧。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段作品也是魏文华先生的丈夫刘文亨先生生前的代表作。 这个曲艺 是咱们天津的出产。 对， 可以说咱们天津呢是曲艺之乡， 爱好曲艺的观众是太多了。 对，有很多的曲种 在天津是大受欢迎。 都有什么曲种啊？ 您像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还有那个醋溜大鼓、还有西河大鼓、单弦儿、河南坠子， 对， 石调。 石调是咱们这儿的出产。 对，是咱们天津的石调出产。 对对对， 以前不叫石调， 叫什么呀？ 叫老鸳鸯调。 哦，有这么个名称。 也叫靠山调， 我听说过。 唱老鸳鸯调的有几位名家？ 都有谁呀？ 您像已故的高五姑 啊， 赵小福， 对， 江二顺，还有魏墨香等等， 这都是老前辈啊。 这个老鸳鸯调 分两个版式。 哪两个版式呢？ 一个是慢版，一个是快版。 最好听的呢？ 慢版。 哦， 悠悠雅雅的那么好听。 呵，我说 啊， 您能不能给学两句啊？ 我学两句 啊。 学不像。 您呢别客气， 就是老人们在旁边唱啊，我在那儿听。 哦， 那么学那么两句， 这脑子多好，这就会了。 我给您写两句。 来来， 这段叫尼姑自叹。 听说过这个段子呀？主要表现的是个小姑娘深入空门这个郁闷的心理。 对对对。 嗯， 我给您唱着啊。 您来来。 小尼啷个啷当， 还带着弦儿来的。 你 好听。 王玉宝老师 唱的那是天津石调， 他把这个老鸳鸯调啊又有发展了。 对了， 嗯， 王玉宝老师嗓子可好， 多甜。 对，宽， 对， 又亮 啊。 我最爱听他唱的是七月七 啊， 还有那个踢欠儿， 放风筝， 放风筝。 对对， 我最爱听他唱的那个切五更， 探五更，这也是个拿手节目， 好听。 您唱两句啊。 一只杠儿里，月阳儿照花台，情郎啊定下计，他说今天晚上来，叫丫鬟打上四两的那个酒啊，四个钥匙彩蝶儿啊，白呀就摆上来呀。 什么菜？ 一碟子咸白菜，一碟子拌白菜，一碟子炒白菜，还有一碟子脑白菜。 哎呀，这情郎哥是蝈蝈，弄四碟白菜。 什么菜呀？ 不过唱的真好听。 哎，这是咱们天津独有的曲种。 对， 别的地方也有啊。 嚯，很多了。 是啊， 尤其是戏剧。 哦，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戏剧。 您具体的谈一谈。 您像安徽， 安徽地方戏是什么呀？ 黄梅戏呀、啊。 没错，那儿的出产 黄梅戏啊。 啊， 据说它从唱腔上和板式上都接近京戏、 啊。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京剧发展有关系？因为这个京剧就是从安徽那边发展起来的。 哎，它受这个徽班的影响。 对对对， 尤其那个天仙配陆玉那点儿， 嗯， 就能体现它有京戏的味儿。 这陆玉这点儿啊，每个人都喜欢听。 我给您讲两句。 哎，您来两句 啊。 啊， 嗯，咱们就唱董永陆玉那一点儿、 啊、可以 啊。 哎， 您听怎么样？ 哎，你唱了哪儿的事儿啊？ 对，我还没唱呢。韩北人泪往前走。 打击我了， 您那干嘛呢？ 不知道 啊。 天仙 谁？ 我呀，天仙。 我看您不像天仙。 那我像 你？像铁仙、 哎、你狼口像话。 天仙有您这模样的，那还不被董永给吓死啊？ 我也谈点。 哎，那这人家天仙多漂亮啊。 那是的。 您知演天仙的这个演员是谁吗？ 这我知道，严凤英老师。 您知严凤英长得真俊。 好啊， 人家本人条件就好。 对， 再加上化妆 啊， 比天仙女还天仙女了。 嗨，这叫什么话？ 就是长得漂亮。 对对 对, 对， 哎，人家在各方面都得注意。 那是啊， 尤其是爱护嗓子。 这嗓子 做一个演员， 嗯， 爱护嗓子就如同爱护眼珠那么看待， 这就是生命。 尤其人家严凤英同志 啊， 在各方面都注意。 是啊，吃东西， 吃东西更讲究了。 你瞧， 什么酸的甜的辣的人家都不吃， 他怕受刺激。 干脆吧，吃大米饭呢、啊、拿那剪子把那两头尖都搅下去。 这干嘛？ 怕扎了嗓子。吃面条， 哦， 一根一根的往里嘬。 多大供眼啊， 不像您这嗓子。 我怎么了？ 俩馒头拽你，谁不爱着谁。 我这嗓子是下水道了，怎么说话？ 反正人家爱护嗓子。 哎，人家 好。这是安徽。 哦，其他地方也有。 还有苏州。 苏州什么特产呢？ 弹词。 弹词是不是就是评弹呢？ 不，那个弹词是弹词，评弹是评弹。 哦，这还有分别。 广唱啊。 啊， 嗯，那叫弹词。 哦， 连说带唱那叫评弹。 你瞧，还这么细致的区别。 唱评弹的有几位名家？ 有几位名演员？ 像这个徐立先， 哎，蒋月泉， 还有杨振言， 哎，这都是了得。 振华， 对对对， 哎，人家唱的那个曲目也好啊。 啊， 像什么《林冲夜奔》 啊， 还有《西厢记》。 剑阁文伶。 剑阁文伶。 好， 尤其那个《林冲夜奔》。 那就是野猪林的。 我给您讲两句。 您来两句 啊， 我们听着。 您听着、啊、 哎， 无对、哎、 无道。 什么叫无道啊？ 我听你唱的无道。 无端。 无端呢、啊、 哎， 干脆您呢把这个唱词稍微的介绍一下。 我介绍介绍。 哎， 无端 啊， 受屈配苍城，好意思虎落平阳鸟失群。 嗯， 一别东京何日 而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行了，这回听清了，您再唱吧。 听着， 哎， 我弟， 我总听像不斗呢。 受屈陪苍贼，好一次葫芦兵，娘四句一别登金，红日飞。我此仇不报枉为人。哎，好， 他有几个笑？ 我起带头作用。 哎，这叫带头作用啊！ 哎，这是 苏州的弹词。 对， 哎，苏州是南方的曲种。 哎， 南方还有其他的大剧种吗？ 有啊。 什么呀？ 粤剧啊。 粤剧可以说是全国性的一个剧种啊。 浙江。 哎，嵊县那儿的出产。 唱粤剧的有好多的名家了。 那个名演员更多了。 你像袁雪芬、 范瑞娟， 还有傅全香、 戚雅仙、 徐兰、 王文娟。 哎， 了不起， 人家唱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各有各的派别。 那当然了 啊。 哎，人家到人家那不叫派， 叫什么呀？ 咱北方叫派。 对， 人家那叫调。 调。 嗯， 您比如说袁雪芬， 原调； 傅全香， 副调； 范瑞娟， 范调； 徐玉兰， 徐调。 哦，全叫调。 我有一调。 您是 上调。 哎，咱俩还差不多。 您也上调。 我抹脖子，俩死鬼啊。 不是，我是尚未形成的这么一调。 尚未形成的一调。 嗯， 您这个有特点是怎么着？ 当然有特点了， 您介绍一下吧。 比方说吧， 啊， 这个粤剧来到咱们北方，他唱完了以后啊，有些人听不懂他的词句。 这个呀，因为这个字音的关系， 那是人家的地方语言。 对呀， 要听我唱啊， 啊， 观众就能听得懂我唱的是什么。 这您甭说了 啊， 我知道，打上字幕就能看懂了。 嗯，非也。 哎，我开枪。什么叫非也？ 就是不对。 哦，我说的不对。 嗯， 不，那您有什么特色呢？ 我有特色 啊， 我用手势。 用手势， 我这个手势一比划，观众就知道我唱的是什么词句。 我明白了。 嗯， 您这个意思呀，您这个表情和手势能够解释台词。 对。 哦，这是新鲜。干脆您把这个上调啊，您亮一亮。 你少提上调。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 您呢，给大家表演一段，我们欣赏一下怎么样？ 我表演一段。 哎， 咱们表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好，名剧目。高玉洁，这个戏太大呀。 不，咱们光表演那个楼台相会那点， 这点是最精彩的。 就是梁山伯 啊 去访祝英台。 对， 英台呢把梁山伯接到屋里，然后上楼。 哎，嗯， 您看这个祝英台上楼啊， 啊， 真麻烦。 怎么了？ 您看他一上楼啊， 嗯， 还这样 啊， 一撩这个裙子， 对， 嗯， 全这样表演。 多繁琐呀。 怎么了？繁琐 干嘛还非得这样啊？ 嗯， 你这奶着狼儿不就上去了吗？啊，这怎么着？这得了腱鞘炎了是吗？ 腱鞘炎干嘛？人那是舞台美。 我不用。 您这满没有。 我这手是一比划就知道上楼了。 我你瞧瞧，这是新鲜。干脆别耽误着，您来一段。 我唱啊。 哎， 交别重逢， 等会儿吧，你 怎么了？吃地雷了是吗？ 我吃地雷干嘛？你呀，夸得天花乱坠，实际上什么也不会。 你怎么知我什么不会？ 你在舞台上，你连指人你都不会指啊。 那指人怎么指呢？ 那分男人指人还是女的指人？ 那男的指人呢？ 舞台上男的俩手指头。 嗯，女的指人呢？ 女的。您这倒不错。 嗯， 这叫神马玩意。 我说我指人了吗？ 啊， 我说我指人了吗？我说我指人了。 你也吃一地脸怎么着？怎么了这是？ 我呀， 啊， 这是表演动作，这是。 哦，解释台词。 哎， 解释台词也不对，这是干嘛？ 解释台词小啊，小啊，这不是小吗？ 哦，这是小啊。 哎， 那甭问，这准是大了。 你看他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他这能耐就见长。 我就长这能耐啊。行了，您呢接着唱吧。 小别重逢两三八， 梁山伯是两三八呀。 更难可不就两三八两三八。 那行了，您接着唱吧。 刀将哦三分欢喜， 三分欢喜 七分 这又怎么回事？ 七分杯呀、 啊！啊， 三加四， 加法呀！ 七弟子今作与他同相会， 同相会。 杯弟子美貌姻缘意，唱。 全街坊。 我但见他喜气匆匆来访九妹，我只得假意幻想我上 要上楼了啊， 留得呀 太极拳呢。 对各地方戏曲的访学呀、一直是魏文华先生的强项。欣赏了学评戏之后，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和王明玉先生合说的相声《学梆子》。 做一名相声演员真不简单。 那是啊， 说学逗唱你得占全了， 这是四门功课。 哎，这个唱也不容易。 是啊， 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哦，怎么叫南昆呢？ 南爱听昆腔。 哦，北弋 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爱听柳子腔。 西梆 爱听梆子腔。 到我们家，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哎、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像话吗？ 你看我说南昆北弋，你问我们家，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这怨我了。 南昆就是昆曲。 哦哦哦， 听过十五贯吗？ 听过呀。 那就是昆曲。 哦， 在50年代呀、啊、唱昆曲的很少了。 为什么呢？ 不好学呀，里边竟包含着诗，你没有十几年的书底，你听不懂它的词句。 听说过它这个戏词里边的文学性太高， 所以又难学又难唱，没人再学了。 哦， 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挖掘传统的剧目出这么个十五贯。 哦，这一出戏呀、啊、就救活了一个剧种。 有很多的老艺人在培养第二代。 对， 还有那个关公戏。 关公戏， 嗯， 那叫什么呀？ 那叫吹腔。 吹腔。 对、 哦、 吹的那个叫横笛儿啊、 哦、 就那个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 别别别，呜哩呜哩。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差一岁，60。 白活了。 你才白活了呢。 不是，五六五六五五六五什么五六五六横笛儿啊，懂的吗？横笛儿，瞧瞧，这叫笛儿。你说那五六五六五那叫笛儿。 对，横者为笛儿，竖者为箫。 你全知道啊。 唱出来好听啊。 啊， 演这个老爷戏的非得个儿高体胖。 哦， 显得威武雄壮。 那是啊， 一唱都这味儿的。 您学学。 雕马童，你也忙吧，如银大摇大摆、哎、走进了古城。 古城会， 您看这价， 好价。 您就看这奶砍的价， 奶砍的价。 哪位同志带相机，咱们照一下啊？ 你别别的，他不上镜头。谁没事听相声还带着象匣子呀？ 就说这个大价好看。 哎，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魏文华先生啊和王文玉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天津呢集中整理录制的一批传统相声作品的录音。还是接着来欣赏刚才上一时段呀我们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学梆子。 戏研究啊，这个老爷戏呀 非得演这个吹腔。 哦，那么这个地方戏，尤其是女同志要演呢，演什么呀？ 那不行。 演什么呀？ 女同志演什么爱情啊，乡下的小故事啊，现代的剧目啊，显得又天真又活泼。 特别是这个地方曲种，像评戏什么的。 对。 您这思想保守。 怎么了？ 叫我说呀，女同志愣唱这老爷戏。 不对，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一样 穿个大绿袍 也好看，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多威武啊！ 一出门就扭， 看惯了，一样又来了。 咱们又来一回， 哎， 咱们来老爷那个词儿 啊， 平戏这个味儿， 唱出来照样好。 您听好听吗？ 您再来来， 马童玉爷带路。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你管那干嘛呀？唱你的， 咱唱一回。 哎， 叫马童，你爷忙把路舅妈 干嘛呀？ 你怎么胡出主意呢？ 哎，要说还真是，这女同志唱着不太合适。哎，咱就说现在就没有女同志唱老爷戏的。 有，据说南方有女同志唱。 还是的。 还有河北省 啊， 梆子剧院有一位裴艳玲裴老师演的那个钟馗嫁妹，人家还得奖了呢。 那裴老师可以说在国际上都有名望啊。 对了， 啊， 这叫南昆。 北艺呢？ 一调高腔啊。 东柳， 柳子腔啊。 西梆， 山西的梆子。 山西梆子， 梆子是山西的发源地。 哦， 不单山西有梆子 啊， 梆子的种类很多了。 都有什么种类啊？ 有山东梆子， 嗯， 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言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哎， 我这还塞梆子，像话哪这么些梆子呀？ 这搁一块凑个热闹。 甭凑这热闹。 听过山西梆子吗？ 没听过。 好听。 是啊， 山西梆子有它的一定优点。 什么优点呢？ 完全走鼻音。

说好 啊。 我唱完了，银达子老先生也说好。 本来好吗？ 有一次我唱完了，有位老大爷高兴地送我一块表， 对您的鼓励， 我给他100块钱。 卖表的呀，啊？ 多新鲜，人凭什么给我一块表？ 也是，觉得还真不错。 不是，咱们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那是， 人家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哎，从小头做科， 有音乐伴奏， 哎， 听着好听。 综合艺术嘛， 河北梆子， 还有吗？ 河南梆子。 河南梆子又叫豫剧， 常香玉同志主演的。 哪出啊？ 木兰从军， 上过银幕。 还有红娘， 逛过唱盘的。 我给您学两句。 学两句什么呀？ 红娘。 哎，什么？ 红娘。哎，您看我像不像红娘？ 我看你像红糖。还红娘了？人家红娘16、17岁的小姑娘，天真活泼，那是多漂亮啊！就您这模样。红娘死了半年之后再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多损啊！说 你还红娘了， 我 学两句， 学两句。 哎， 桥楼上打四棒啊，上楼还有粮，为他们婚姻事，俺红娘跑断肠，恨生老夫人呐、啊，过河你拆桥梁。比你的亲生女也搬回蟑螂，俺从今后再不说你指甲有房呀和呀。 哎，好， 您就听着腔调 好听啊， 呀和呀， 优雅、 哎、呀和呀，多美呀呀。 还有完没完？你说干嘛没完了？ 我就听人家这个腔是好听， 确实是好听。 还有一种梆子比这还好听， 什么呀？ 河南欧。 河南还欧？ 满唱完后边有个欧。 哦， 今儿不单好听，而且还有用。 有什么用？ 对您有帮助。 对我有什么帮助？ 听说您走的黑胡同，老害怕，老认为黑胡同有鬼。 我胆儿小。 您呢、啊？要把这河南欧学好了 啊， 甭说没鬼， 有鬼呢， 能把鬼吓跑了。 是啊， 啊， 就我这么大作用。 我教过您两句， 您教过两句吧。 李三娘打水， 井台会。 站立在井台，我就用木来敲围，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豪，头戴着两英盔，身穿着素布袍，坐骑不拢的马耶，手使着两英条，穿的好，戴的好，贪爹好，贪娘好，然后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呜， 今天我也跑了。 魏文华先生呢，十分的偏爱河北梆子这种地方戏曲形式。从他留下来的相声作品录音当中啊，我们就能够听到汾河湾学梆子，以及下边我们要欣赏的这段梆子杂谈，三段以梆子为主要访学对象的相声作品。下边我们就来欣赏这段梆子杂谈。 我就爱听您这个曲艺。 哎，爱好曲艺的很多。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就复杂的太多了。 您是？ 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哦，您是梆子演员。 您这喷口还挺好啊，跟您说话还得打把雨伞。 至于的吗？哎，我就很喜欢听梆子。 哦， 有几个事情闹不清，跟您领教一下可以吗？ 可以呀、啊，只要我知道的，我就告诉您。 好，跟您打听一下。 您说吧。 您说这梆子的根儿在哪儿？ 这个河北梆子产生在陕西，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您呐，外边凉快凉快。 那真是够冷着了。 哪儿的事儿啊？这是 怎么了？ 嗯， 怎么了？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呢？ 哎， 对 呀、 啊，对呀、啊。 这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 是啊，这个对呀、啊，这是啊，这个河北梆子为什么产生在陕西呢？ 说的是、啊， 说出话来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说呀。 您等会儿，这河北梆子产生在陕西，谁说的？ 不，你说的吗？ 他给我扣上了，你说的， 我说的啊，不可能。 怎么 我这么大学问能说出这个话来呢？ 你怎么大学问呢？就是你说的。 我说的 啊 啊，对呀、啊，我说的，你把我怎么样吧？ 打架是怎么的？说说道理呀、啊！ 我说的、 啊， 我说的就对了。 怎么你说的就对了？ 您问这个河北帮为什么产生在陕西 啊？ 您听着纳闷了？ 那是纳闷。 这不单您纳闷， 嗯、 啊，连我都纳闷、 哎。你这不废话？ 不是，我先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怎么就不纳闷呢？ 您说为什么河北梆子产生在陕西 啊？ 我问问您吧。 哎， 陕西简称是什么？ 陕西简称叫秦。 河北省呢？ 那叫冀。 山西。 晋。 陕西。 刚才说了秦。 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 啊， 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哎，你呀、啊，外边还得溜出去啊！ 啊， 跟没说一样啊。 你怎么这么笨呢？ 不是我笨，你没说清啊。 陕西简称是秦 啊， 陕西的地形地方系呢归为秦腔、 哦、 俗称陕西梆子。 我问你，河北梆子 你还没忘？ 多新鲜呢。 河北梆子产生在乾隆末年。 哦， 在当时呢，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 是 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 哦， 把秦腔一些好的地方吸收到河北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哦，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领会了吗？ 领会了。 你恍然大悟了吗？ 你贫不贫呢？ 不单河北梆子是这样形成的 啊， 还有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还有什么梆子呀？ 你像河北梆子 啊， 高调梆子， 是 移植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哎、白菜梆子。 哎，你吃白菜唱梆子、哎、 没这么大能耐，那唱得了吗？ 这十几种梆子戏虽然在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 是 您仔细听起来、 啊、 他们在唱腔上是有相似之处。 您是不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 啊， 福铁碑 又叫游龟山， 荀子有这么一段。 哦，荀子就是田玉山教训他的儿子田玉川。 对， 嗯， 荀子。 好， 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怎么样？ 子游儿女好媳妇，拉那读书卷，睡觉儿被为夫去游归山，鲁公子打渔人，北洋儿去见一母亲，二无故与儿何干，打死了鲁公子。为父我手牵连哪、啊啊啊 哎哎、还是真好听。 嗯， 那么您刚才说这个陕西梆子呢， 也唱这个地方、 哦、 您听起来他们就有相处 这个唱腔上。 哎， 您再学一学 囊菜。 怎么这里还肉菜？ 肉菜干什么？ 刚才你说的吗？肉菜， 奴才。 哦，奴才。 这是老子骂儿子。 哦，那您接着唱。 肉菜。 我总听像肉菜。 天云散，我奴从官。 学将数年，放数不年，你又归山。陆公子打死了他那卖鱼的汉，与你奴才活相干。 哎， 您听他们在唱腔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 哎，细听还确实有的地方差不多。 对对对， 我再跟您领教一下。 嗯，可以。 您说这个梆子有多少年了？ 梆子有多少年了？ 哎， 那得看它底子好坏了。 还是鞋梆子？啊？怨我，河北梆子。 哎，河北梆子有多少年了？ 啊？ 据我知道啊。 是， 据说吧，梆子有那么150多年了，可不太准确呀。 可能也差不多。 对对对。 哎，这个河北梆子，您说这个唱腔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有 啊，您说一说。 具有粗犷豪迈的特点。 哦， 又有委婉细腻的一面。 您是不是拿一个唱腔做个比方？ 打金枝。 打金枝。这是银达子老先生的代表剧目， 这一件蟒龙袍。 嘿，这段唱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我给您学两句。 来两句。 您听打 银达子。 有寡人忙离了龙位，立身龙袍子缠起来往的归婿，你的夫分阳王得罪了帝王爷，你亲自送啊棒，快还龙过辆汽车。 他唱什么呀？ 来滴 滴滴。 怎么了？ 那辆车又回来了。 为了起什么哄？ 哎，确实是好听。 哎， 不过您刚才唱的这个是这个老生的唱腔。 对， 这算男生的。 男生唱腔。 那么这个女生的唱腔是不是也有特点？ 特点更多了。 主要 主要是以悲调为主。 哦，以悲调见长。 咱们河北称为燕赵之地， 没错。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 嗯， 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哎，你数鸭子的怎么还拽呀？行了，啊，你就去。 以悲调为见长。 哎，以悲调见长，是不是拿一个剧目来说明？ 秦香莲。 秦香莲。 嗯， 这段据我所知，韩俊清老师唱的最好。 行家 怎么样？ 韩俊清老先生， 哎， 唱的最好。 好， 我给您学两句。 学两句。 学两句。 来，来， 韩俊清。 韩俊清。 啊。有我一件大事，我就想到心间，昔日李皇山一红脸呐，他要到西天九拜呀，佛才直飞了那七天，并且 完呐、啊，他的两膀无力就落呀啊啊沙滩。 哎，瞧瞧我一会儿来。 太像卧果 说话 多心，你总比人家，人家韩老师那是几十年的艺术磨练。 您说这句话太正确了， 就是 人家是几十年的功夫。 对呀、 啊，完了成 就是学一点皮毛， 学一点皮毛。 不过这就不错了。 嗯， 哎，我再问问您，您说这个梆子的一百多年，是不是唱腔也有些个变化呀？ 变化太多了。 哦， 这个变化呀， 啊、 就是唱出这个腔来呀， 啊， 干净利索。 哦，您是说现在唱出来是干净利索？ 没、 哦， 不拖泥带水。 嗯嗯， 没耳不贫。 怎么叫没耳不贫呢？ 就是唱出来干净啊。 是啊。 你比如说大灯店 啊。 王宝钏上殿， 嗯， 有那么一句唱， 哪句啊？ 金牌调来银牌选 啊，有这句啊， 几个字？ 金牌调来银牌选，七个字， 唱出来也是七个字。 现在， 金牌调来银牌选， 哎，干净利索。 对， 要是过去唱的， 那就麻烦了。 怎么 虚字太多？ 是啊， 他唱完这句， 嗯， 您拿算盘子扒了， 嗯， 都不知道他唱多少字儿。 您说的这也太悬了，太悬了。 您的意思？ 您要唱，唱完了马上我就告诉您多少字。 您怎么算？ 这有什么？你数啊， 数得过来吗？ 太数得过来了。 这么着， 嗯， 我唱那句， 嗯， 你要数得过来，马上我请你吃饭。 这顿饭呢，您还请定了？ 你听着， 您就来 吧，你数着。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些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